曼联号称全球最多球迷，不过全部都是 Gory Hunter。 曼联他号称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球队，但其实比民建联更无耻。反曼已经是我们球迷基本的良知，逢礼拜四十至十一，狮子和阿淡同你一起反曼大联盟。 大家好，我是何故，你现在听紧的是 R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的网络电台。 翻嚟呢个第二节嘅足球频道啦，咁啊，我哋又要欢迎阿卡妹嚟到啦。虽然未必会出声，但系今晚好感激佢，因为佢 出一出咯， 推咪啊嘛。因为今晚真系再讲一次，就系全 轮换啦， 全 Ragazine 嘅都总动员，就系串到尽噶啦。咁所以就好难得，我哋仲有人帮我哋推咪啦。咁啊， 路过跟住我真系走啦，又 系咪啊？ 系啊， 吓唔好走住，大佬推埋呢两字先。咁啊，梗系惊一喺度啊！咁咪就睇下先啦，读一读啲网友嘅留言先啦。首先咧就系阿 Ho 1971啊，佢就话佢话佢问我哋会唔会讲罗马十年胜，我哋头先讲咗噶啦，第一节。咁另外咧就系咧，佢就走咗去 Twitch 嘅，咁希望佢醒爬啦。我哋头先都讲过，今晚嘅 Twitch 直播就唔系好顺畅嘅啊。咁提一提大家，就系希望可以会过翻去呢个 Ustream 嗰边啦。咁啊，希望你可以醒目啊。咁啊，仲有咧就 Ho 1971咧就讲啦，佢就话咧补充翻少少资料啊。佢话咧哥伦比亚足球近年咧的确系发展得唔错，咁球员唔再讲啦。連個教練都好犀利，咁嘅洪都拉斯、哥斯達黎加以及呢個厄瓜多爾嘅國家隊教練咧，都係哥倫比亞人。咁反而哥倫比亞自己國家嘅教練咧，就係阿根廷人，咁啊比較搞笑嘅。咁啊呢個我哋可以日後咧再即係又可以研究一下呢個問題啊，即係南美波嗰方面。咁啊多謝阿 Ho 1971嘅補充先啊。咁我哋就未翻嚟講西甲之前咧，我諗就意甲都仲有少少補充咧。我諗就係今個禮拜嘅賽事咧，除咗我哋頭先講過嘅帕爾馬對祖雲達斯之外啦，星期六咁咧，仲有咧，其實咧有幾場波都值得大家留意一下嘅，就係、是、星期六晚仲有一場咧，就係、是、AC 米蘭就會主場就會對住好 fit 嘅費倫天拿啦。咁啊睇下呢場波又點樣踢啦。咁啊蒙到你就會倒鍋就翻翻嚟就對住呢、這個。費倫啦，咁仲有嘅就係我哋提頭先提過就羅馬就會對住托連奴啦，咁仲有咧另外一場我覺得星期日都會比較值得留意嘅咧，就係、是、呢個烏迪尼斯會對住呢個國米啦， 冇錯。 咁啊大致上係咁啦，咁我哋就翻嚟咧就會跳一跳去西班牙啦。西班牙就呢個禮拜亦都係開快車啦，咁啊跟住咧就踢完之後咧頭三隊咧就都係。赢波嘅，即系简单嚟讲就3-0就呢个巴塞就赢，作客就赢呢个次尔达啦。 冇错。 咁跟住仲有咧就系、是、呢个排第二位嘅马体就系赢边队啊？我都突然间睇唔到啊！马体系赢呢个 转头1分30秒内补充 2-1赢呢个格林纳达 啊，系 啊作客赢嘅。咁最巴闭嗰队叫做皇家马德里啦，7-3就赢呢个西维尔啦。咁啊，7-3就巴尔第一场喺呢、這个 主场一波， 喺罗马主场喺巴拿贝咧就首只正选上阵第一次，跟住咧亦都系第一次咧就debut goal即系虽然唔系皇马嘅第一球，因为作客已经开斋噶， 冇错。 咁啊，但主场就入第一球波，咁啊13分钟佢开斋先。跟住27分鐘就再加一個散眾人嘅罰球，咁然之後咧就梅開二度啦。我記得稍後嘅時間佢亦都做過一個助攻就俾斯朗嘅， 一個俾兩個， 係 啊， 兩個，即係兩助攻兩入球。咁啊，跟住仲有就斯朗入3球啦。奔斯馬就2球啦，7球波，3個球員就瓜分。咁中間亦都有少少驚險嘅，喺上半場咧就領先緊3-0嘅時候咧，喺尾段咧亦都係俾呢個西維爾就追翻2-3啦。 咁啊，當中亦都有一球波係亦都典型嘅沙治奧拉莫斯嘅犯規啦，即係好撚真呢、這個呢、這個咁嘅後，即係呢個咁嘅中堅。咁啊，又係咁啊，然之後跟住就到最後就7-3啦。咁啊，你問我點樣評呢場波，我就係再講咯，即係講已經講好多次嘅，就係、是、話。我知道好多人會鍾意皇家馬德里，但係即係你睇下呢隊波就係咁囉，即係喺佩雷斯呢個王朝裏面，就係、是、真係買好多球員返嚟，但係係滿足佢哋嘅即係 買個 satisfy 佢哋嘅 購買慾， 唔係 satisfy 個別球員嘅飛機肉啦，即係你咁講，即係譬如話恰細路佢哋真係好犀利，即係譬如好似 C 朗呢啲咪就係囉。咁、你見到嘅就係到一啲好重要嘅賽事要為球會爭榮譽嘅賽事呢，咁啊好多時就所有球員都冇一個影嘅。咁我自己睇緊場7-3對西維爾嗰場波嘅時候，即係亦都有一個好強烈呢個感覺。呢、這個感覺就係話，即係你要再諗下，就話呢、這個呢呢一種，如果我講嘅呢一種咁嘅文化係成立嘅話，你會發覺係未必淨係喺斯朗拿度身上成立，係喺成隊皇家馬德里都係咁樣。即係你會見到好多球員都可能會係我好貴買返嚟，我享受住一個好優越嘅生活，跟住一個好高嘅人工等等所有嘢。咁我每一季我就揀波踢啦。你見到幾代嘅銀河藍隊都見過呢啲咁嘅情況㗎，即係我哋做咗十幾即係成十年嘅足球頻道，我哋講過無數咁多次，即係呢啲喺以前嘅朗拿度阿大哨嘅身上又見過，喺好多球員今時今日好多球員都見到，即係只係講嘅就係話，即係其實對球迷公唔公道啦。即係每一次就係、是、OK， 每一季你可以有啲賽事大抄嘅，跟住喂入咗七球，咁你對成個積分又有乜嘢幫助呢？即係等等呢啲其實係好值得深思嘅。即係但係我諗好奇特嘅，即係可能鍾意皇馬嘅球迷真係未必會太過在意呢啲嘢囉，即係會覺得就係話都係話粒粒星總之三五個禮拜有一場好快感嘅賽事俾我睇到，咁啊跟住睇下 C 朗呢啲咁啊七情上面咁已經 OK， 咁但係亦譬如話嚟一場7-3可以就或者有好多皇馬球迷就會馬上可以忘記咗嗰場即係國家打比輸波嗰場波，一掃而空嘅，即係呢啲係一個好即係皇家馬德里嘅文化嚟嘅，咁所以呢個係幾得意嘅一樣嘢，幾得意嘅現象。 但我又即係我又好難理解點解即係做一個皇馬迷點樣睇呢啲波呢，我係自己好難接受嘅。就算我自己咁唔鍾意睇意甲，我都承認一樣嘢，意甲嘅技術球員係好高，但係你話西甲冇技術球員咩？又唔係冇，但我覺得硬係皇家馬德里呢喺西甲裏面呢係即係有別於其他球隊嗰個球風嘅。即係好似硬係好似格格不入咁嘅，你明白我成日覺得係咁樣嘅。即係你話咁樣究竟佢哋係做緊啲乜嘢呢？成日都排一個佢哋唔係為足球去做嘅嘢。即係包括排陣啊、工資分配啊，你就算同樣喺first team 出場嘅十一位球員，佢哋嘅人工差距可以好大距離嘅。尤其是最出名就係佢哋本土球員啦，即係佢哋嘅皇馬嘅青訓啦，佢哋人工係同啲巨星可以爭好遠啦，咁啊後防球員同攻擊球員又係爭好遠啦，咁啊甚至乎，但係你話後備嗰啲球員又比其他球隊嘅正選球員啲人工又爭好遠㗎喎、即係講緊摩連奴當嗰即係早排就嗰、那個第三號龍門啦，艾丹啦、即係佢嗰個人工其實佢喺西甲其他球隊係好過好多球隊， 咁計啦， 即係所以點解你會咁樣你咪失敗囉，即係佢係揮霍佢自己，我做第三個門將，我滿足於喺皇馬裏面，就算我冇表現我都可以鬥咁高人工，但係俾你摩連奴搞走我就要唱衰你，即係變咗你咪變咗好似純粹喺度全部都係玩政治囉，唔係為咗講真，如果佢唔係咁嘅工資結構，艾丹根本如果喺其他球隊可能係生存唔到嘅。 我又覺得咁樣嘅，你又好難怪某一個別嘅領隊玩某一個個別嘅球員，雖然我真係人都知我好 Q 唔鍾意斯朗拿度，但我覺得就係話呢種係一種皇家馬德里嘅傳統囉，即係你見到由50年代嘅皇家馬德里，佢都係咁㗎啦，即係佢可以喂大佬，佢可以搞一個歐聯出嚟， 歐聯是他創始的，都是為了滿足自己的嘛，找弱的對手回來給他連續攞五屆，這樣他都可以做得出的。即是這隊球隊是一隊很奇特的球隊的，你譴責他的同時你們都要這樣，你要感謝他們，都不能抹殺他在整個足球即是那個歷史裡面的貢獻。他的貢獻就是他真的給了很多即係譬如，如果當幾十年前未有機俾你打嘅時候，你真係幻想唔到將一啲全世界、全歐洲最頂級嘅球員組埋一隊波，唔係咁多人做到啊！皇家馬拉你做到啊，但做到嘅同時係有個犧牲咯。個犧牲就係話你喺呢隊波裏面你見唔到一啲成全啦，你見唔到一啲太多係由青訓上嚟嘅球員啦。即係當然有，譬如話以而家嘅。卡斯拿斯又或者以前的布达坚奴咁样，你见都有啲，但你见到嗰、那个即係留住皇家马德里嘅血嘅，即係呢一种咁嘅，譬如好 religion 式嘅球员呢係好少嘅，或者呢一种 factor 係喺呢个球队入面好少嘅。咁你见到嘅就係话，喂，我永远都係要搵一个好有钱嘅班主玩才技，跟住之后呢將全世界最頂級嘅球員組合成一隊咁，好有娛樂性、好馬戲團式嘅球隊，係好嘅。如果你從呢個角度睇，哇，真係好過癮嘅，即係粒粒星咁樣。但係個問題就係話，當你去爭錦標嘅時候，你就見到即係佢嗰個弱點就走出。即係我上一集都講過、就是，就係上一即係最近九月尾開過嗰、那個嗰、那個財政大會嘅時候。都除了公布的財政狀況之外，亦都公布嗰樣嘢啦。09年佩雷斯再入主嘅時候，到依家攞三個錦標嘅啫，但係老甩咗成十 Q 幾個嘅。但係你可以講嘅就係、是，我哋唔係皇馬球迷，我哋未必即係好多皇馬球迷未必認同我呢樣嘢。我諗連皇家馬德里球迷就係、是、已經都開始慢慢習慣就係、是，屌錦標真係唔重要嘅，大佬最緊要就係、是、你貴貴都要有一個9000萬嘅，有一個1億嘅，即係今季有個巴黎，下季我要個1億㗎啦，大佬，即係冇個1億我就唔收貨㗎啦，要炒個會長，即係另一種文化嚟嘅。我唔敢講係好嘢唔好咯，即係但係你話我哋唔係皇馬球迷咧，有時即係對住呢隊波係。好啦，難接受啊！即係譬如一見到呢咁嘅斯朗咁啊，屌你老母入三球咁啊，好似巴撚閉閉啊！之後就都係嗰句，好撚想中佢噶，真係攞。即係但係你對到球隊有咩貢獻啫？屌你老母，我買你翻嚟出咁撚多糧俾你，我威啊威啊你自己身上嘅啫！你冇 glory 帶俾對球會啊！呢樣嘢真係即係點解我哋成日要譴責斯朗拿度，就係、是、我係冇辦法接受一啲咁嘅球員嘅。即係由喺曼聯嗰陣時開始，我哋已經係有呢個感受。所以即係佢走咗，我哋一啲都我自己嚟講，我自己嘅意見就係、是，我一啲都唔覺得可惜嘅，即係早走早著呢啲咁嘅人。係， 哇！即刻 dead 曬，即刻 dead 曬， 完全我都唔中意。 我諗我唯一講，我對斯朗我就算吧，你都講曬一啲要講嘅 point， 但係我自己覺得就係、是、你就由皇馬甚至去到成個西甲， 係啊， 我覺得一個最嚴重嘅問題就係、是、當年佢差唔多濒临破产，可以将嗰笪地卖返俾市政府一个天价卖返转头嘅时候呢、我觉得已经系西班牙足球已经喺我角度喺即系虽然佢而家好成绩啦，但系我觉得西班牙嗰个体制成个体制 玩完噶啦， 根本已经系一个好似头先阿基亚巴又所讲，呢个联赛根本系假嘅， 系啊， 假嘅，根本系冇意思嘅，所以你官僚 化咯，我会觉得。 咁仲有一样嘢就系、是、我哋成日冇一点探讨啦。就係佢嗰個 TV right 嘅分成就已經係一個問題啦。 Exactly 啊， 點解到今時今佢見到嗰個弊端㗎？但係佢放唔到出嚟㗎已經，因為就係你要養住兩間最勁嘅球會啊嘛。點解佢唔可以效法英超啫？但係如果佢效法英超嘅時候，皇馬同巴塞可能嗰個財政就唔掂㗎啦，但係 一定唔掂啊！ 所以嗰個係一個好唔公平嘅分成嚟嘅，因為大部分嘅電視轉播權嘅收入全部都係分曬落去嗰兩間球會， 冇錯、啊。 咁你另外嗰十幾間咧就喺度就喺 賣血咯， 捱啦，賣血啦， 係啊， 即係係啊，賣血救老母咁樣啦，好似 係咯。 咁所以係一個好撚慘嘅。 只要等你，即係要等你施捨，你賣我啲球員啦，賣我球嘅時候，啊、即係可能市價2000，你俾夠3500我啦，咁你好似有啲錢咁樣翻轉頭，定佢可以生存到。係成個體制根本係黐撚線嘅喺我角度，根本所以你根本打嚟打去，大家心思過嚟。西超啊嘛，打兩隊，今年咪好啲咯，有對馬 西甲，哦西 超 ，OK， 得個兩隊嘛， 你 create 嘅， 係咁，但係問題，西今年咪好啲對馬睇咯，但係問題之前大家睇幾年或者近10年啦，差唔多有邊隊除咗呢兩隊之外，仲有邊隊啊？ 嗯， 極其量你可能數下啊，好似賓仔年代有隊還西亞咯，但再數落去仲有邊隊？冇，根本一路都係等呢兩隊打，咁邊、 啊、 有嘢睇啫？ 所以又係即係我哋啲左翼思想咧，你今季係好值得去撐呢個 馬體會 嘅，一 定係 騎撚住皇馬贏唔到巴塞一件事，騎撚住嘅咧，你都覺得過癮嘅， 冇錯。 是好緊過癮，咁你即係你睇到就係話呢種文，即係你睇到，譬如話你睇到 Garrett Bay， 好多人而家喂啊佢得唔得㗎？好每個禮拜喺西班牙焦點都係喂呢個人得唔得㗎？喺西甲踢唔踢得到啊？我覺得我唔在意呢樣嘢，因為你點證明啫？我係佢我都唔踢啦，你俾十廿幾萬磅我一個禮拜係咪先？即係你睇到嗱，你問我初步嘅觀感，我就係講。我根本唔想去研究根本巴黎可唔可以喺洗西甲立足，因為你個問題就係話你未必會好多時會見翻佢喺二次踢嗰種足球，嗰、種譬如話佢有乜可能可以喺皇馬度拱開曬另外嗰十個話俾佢聽，我係大佬嚟嘅，我打撚曬佢得唔得咧？唔得噶嘛。然之後你而家每個禮拜俾佢，喂，哇，好似施捨個位置俾佢，喂，正選上陣啦，但係要佢踢一個右手邊，你諗下，你睇下呢兩場波，你淨係講呢兩場，你就已經覺得奇靈怪怪啦。 嗯， 打場國家打比，你肯定即係雖然賽後呢、這個安察洛提否認，但係我都係咁講啦，肯定係個會長要佢逼佢要俾巴里擺落正選踢嘅、 exactly 啊， 因為佢嗰個身價問題。然之後你擺出嚟，你睇下間粗將佢擺落去踢中鋒喎，你完全係不知所謂嘅。好啦，到要去7-3嗰場對西維爾 ，OK 佢交到表現，但係佢又要踢右邊啦，即係你永遠唔會俾到一個最佳位置俾佢踢嘅，同埋佢呢條波入邊。我係佢，我都 hea 住嚟踢啦。最緊要唔好受傷啦，大佬。仲有就係我使乜踢咁辛苦啫？咁呢隊波有 C 朗係咪 ？C 朗玩撚曬， 罰球又唔使佢射 威咯。啊，咁啊，今 上場有啊， 爭咗咁快射， 上場 要爭， 唔係佢爭，即係 豪俾佢射。 佢啱啱出嚟報道嘛，都仲有啲黑嘅，慢慢咪無撚到話曬。 官僚又官僚化咯， 官僚化咯， 係咯，都係廿幾萬磅，佢出嚟做幾下撞場㗎嘛。 喂，我如果醒目啲啊，我都費事咁搏命啦、 啊。 你 C 朗咁樣追威，俾你威緊曬佢啦。唔得嗰陣時賴你。 唔係，同埋最撚慘啊！佢呢種制度咧，而家、 啊、 越嚟越惡化咧，就係、是、中下游球隊，你係睇嚟都嘥時間。即係佢哋已經對好多球隊咧，譬如你西維爾啊，甚至乎馬拉加啊，對啲強隊其實嗰啲屌冇撚心機踢。 話冇心機踢，不嬲都有嘅西甲度就 冇、啊、體育精神。 系啊， 屌咁你做乜撚嘢啫？咁你個聯賽又好唔正常。 你解釋到有時點解啲賽事點解咁大比數咧？係好就其實你啊，頭先剛經一講過都係㗎，係其中一個因素嚟啫。我做咩同你死守啫？即係橫掂都係啊， 即 係贏你又唔係咩，輸又唔係咩，屌咪佢鬥功咯！我打我自己中意嗰啲足球。 嚇、 啊！即係咁樣， 因為 你試下嗰啲低組即係低中下游嗰啲球隊都係咁噶。 唔係因為佢哋覺得歐霸以下同護級以上要好撚大嘅空間啊嘛，你明白？ 嗯， 歐霸資格同護級以上係有好撚大嘅空間，但係你睇撚到其實呢場西維爾其實呢場波喺街外邊嗰個反應係其實係差嘅。 嗯、 即係啲一般嘅西甲唔係差，因為點解咧？到西維爾射唔入嗰球係咪有一球12碼 嘅？十二碼， 射唔入嗰時咧、嗯，對波根本係玩嘅。 嗯， 屌，即係已經完全係算鳩數啦！屌你老味，即係你7-3，其實見到呢啲比數其實唔撚健康嘅，真係唔撚健康，唔係話一定入得波多好噶嘛。你即係最撚慨嘆嗰隊，如果佢係第二隊波，即係如果佢係格蘭納達啊，我都覺得冇咁咩。你西維爾話當年都曾經係一度杯王啊！ 系 逢杯赛都有佢份嘅，即系就算捧唔到杯，一定有威胁嘅。但系同埋好多青训嘅发源地嚟噶嘛、嗯，你西维尔系出咗好多青训，有一队好叻卖人嘅球队噶嘛，佢卖极都有嘅，卖极都有威胁力嘅。但系你而家睇下呢队西维尔，哇，简直垂垂老矣，完全即系我觉得啊，即系好慨叹咯，真系、作为睇西甲嗰、那个。 我就会讲翻，即系再重提两三集之前我讲嗰个论点就系、是。安察洛提帶嘅皇馬咧，今屆我覺得真係一個倒退， 好多爭議， 倒退得好緊要就係、是，即係我唔能夠講話阿摩連奴喺皇馬係成功，但係 at least 大家睇嗱，睇翻 佢有提升嘅， 但你睇下，即係佢嗱今屆爭叫做強隊或者叫比較硬淨啲嘅球隊啦，巴塞啦，馬體啦，維拉里爾啦， 皇馬係一場都贏唔到嘅， 贏唔到啊！ 一場都贏唔到， 你諗下， 摩連奴舊年都叫做對呢啲咁嘅難食嘅球隊都叫做頂得下，但今年睇下，真係好似頭先阿傑斯所講就係，皇馬今年嘅俾人嘅感覺就係絕對係欺善怕惡，打啲硬嘢咧係完全係冇優勢嘅根本就，所以你根本你見到度完全唔知佢打乜，你用迪馬利亞。你即係當初由最爭議就係放奧斯走，你堅持即係你覺得仲用阿迪馬利亞好，但你見到就係你根本就唔識用防中，你咁辛苦上個伊斯高翻嚟，但你又唔係真係完全信曬佢去派牌啊，俾佢做俾佢去培養佢揸 fit 啊嗰樣嘢，你完全係好老細足球，即係左擺右擺，你每個陣去到而家都係星期尾點，你安插呢、這個就係安插洛提做領隊喺我角度最差嘅地方，佢根本冇自己嘅風格。 我就好想翻轉頭咧，即係再講下場國家打比嘅，因為你喺西甲可以，你可以稍微認真啲去評論嘅賽事真係唔多，所以我哋每一屆都係即係國家打比，我哋覺得我哋係應該值得係講嘅，因為兩隊都係嚟真嘅。咁但係今踢完嗰場波啦，星期二哭波桑啊，師兄亦都講過啦。咁我亦都想聽，即係我亦都想發表我意見啦。即係我覺得第一樣嘢要譴責嘅就係安察洛提啦，即係承接翻頭先 Steven 講，我諗就係一個擺陣方面咧，就真係。係一個完全係一個敗北嚟嘅，即係首先有好幾個位都係有出問題啦。我哋頭先講過嘅就係擺咗巴里打中鋒啦，跟住左邊係斯朗，右邊係迪馬利亞啦。這個首先就係你冇理由喺一場咁重要嘅賽事去 try 一啲咁多嘅新嘅元素嘅前鋒一個咁嘅新嘅元素。第二就係一個防中嗰個位啦。基迪拿帕住沙治奧拉莫斯啦，喂，你呢個係抄襲嚟嘅啫，摩連奴試過啦，用比擺前少少踢個防中比都 work 喎，佢仲衰過摩連奴，佢揾個沙治奧拉莫斯擺咗去個中堅位，嗰場波第一個敗北就係沙治奧拉莫斯，喂，第一就係喺佢足球生涯。我印象中冇見過佢就踢過防中嗰個位嘅，比可能以前喺國家隊試過嘅。同埋嗰場波，但仲有就係咩？你之前係冇任何嘅 practice 係做過嘅，突然間喺一場咁大嘅打比入面，你基於乜嘢原因將沙治奧拉莫斯擺落去踢個防中呢？嗰場波死得最慘就係喺個防中個位，因為你見到，首先嗱點講呢？又要講翻少少轉頭，就係話你每次呢幾年你睇親國家打比都係一樣嘢，即係。都係與即係我都話足球你要贏一場波有好多因素嘅，所以好多嘢可以拗嘅。但係譬如話你喺國家打比，你可以睇到嘅就係喺呢幾年你仍然冇個變化，就係默契係好緊要嘅。係默契最強默契嗰隊係一定贏你嘅。你然之後翻嚟呢場波就係、是、你仍然見到就係強默契係贏嘅。然之後跟住你擺一個唔熟嘅陣容，再更加削弱你嗰個默契。然之後喺個第一重嗰個防線咧。嗰度係死得最慘㗎，其實你見到第一球啊，尼美入嗰球咪就係囉、你因為個 protection 唔夠，你然之後右閘嘅卡華積就要現出嚟去拍啊恩尼斯達，佢咪走漏咗啊尼馬囉，然之後你見到，然之後成場波你見到其實好多球湯穿都係喺沙治奧拉莫斯個位啊，佢成場波只有做佢只係發生最多嘢喺佢身上係乜嘢呢？就係飆甩波或者就係犯規，佢做唔到第二樣嘢，因為佢根本都唔適應打嗰個位嘅，佢都唔知上好落好上好落好，完全唔知道嘅。跟住之後拍喺佢隔離嗰個基迪拿又喂屌，咁你應該佢又 expect 你應該識噶嘛，大佬。咁你打個防中咪當打中打青龍夫咁踢咯。咁但係佢又但係嗰個又唔係嘅，嗰兩個人完全冇默契嘅，所以嗰度佢真係死得係死到直啊！我可以話俾你聽，即係嗰個災難嚟嘅，即係點解會咁樣擺？我真係完全唔明白。即係你唯一諗下嘅就係係咪佢覺得嗰、那個哦 OK？ 如果我封咗中間即係巴塞中場嗰個源頭，就可以唔使理啊尼左邊嘅尼馬或者右邊嘅美斯咧？呢個真係好撚難好撚費解嘅喎。然之後仲有就係個閘位啦，個閘位我話俾你聽，如果你心水清咧，啲對上呢十場或者九場嘅皇家馬德里嘅賽事咧，完全係你發覺安察洛提係揾唔到一對正選嘅閘出嚟擺嘅，右邊多數就係呢個艾比魯亞或者係卡華積， 左邊就係呢個乾查奧或者係馬西路，但係冇定過落嚟嘅。到今時今日去到國家打比嗰場波都冇定過落嚟嘅。我想講嘅就係右閘嗰場波要睇住尼馬嗰個咧係卡華積，你又基於乜嘢原因擺卡華積落去咧？即係我呢、這個真係好有得拗啊！點解你唔擺翻艾比魯亞奧巴魯亞魯亞內啫？雖然你話兩個球員喺今屆嗰個出場率係差唔多嘅 50-50 咁樣，但係我覺得就係、是、你擺一個上屆仲踢緊德甲嘅冇乜大賽經驗嘅卡華積，點解唔擺翻一個比較老練少少嘅艾比魯亞喺右閘睇住個尼馬咧？雖然可能到最後艾比魯亞都唔得。但你解釋唔到啊！即係我譬如話你啊，之前好多人都抨擊今屆安察洛蒂嗰隊皇馬，即係有啲波贏得好辛苦啊乜乜，我都唔想再講住，因為你知，因為其實對其他嗰啲賽事，你贏得辛苦都係贏嘅啫。咁但係你去到對巴塞隆拿呢場係真係要見真功夫噶嘛？但你見到呢場波。應該要記，即係要記錄在案嘅。即係我覺得安察洛蒂係其中一場人生裏面即係最敗北嘅賽事嚟嘅。 冇錯， 係啊。咁同埋就係、是、你嗰兩隻閘嘅擺馬歇路、擺卡華積，完全係搞唔掂最恐怖嗰兩個球員㗎。你知係美斯因為啱啱相遇，近況都係比較沉嘅，就話俾你聽。如果唔係，你點止輸2-1啊？嗰場波輸死你都得啊！嗰條後防。即係真係唔識講啊！所以即係我就想提出我見到嘅一啲問題，即係希望或者有啲球迷可以解答到我啦。即係你了唔了解佢嘅心思啊？究竟點解會咁樣擺個陣出嚟咧？即係奇怪。 我都係堅持嗰句啦，佢都係用咗一個最唔好方法咯。任何球隊亂禁喺防守中場或者中場中呢個位動刀咧，都一定會出事嘅。而家擺到明皇馬呢場咧，就中間係斷咗條腰。冇咗輸送嘅， 係啊！你仲有，因為你仲有兩個球員你要提嘅，就是、今屆新加盟嘅兩個球員，一個係伊斯高，一個係伊賴拉文迪。 冇錯。 喂，呢兩個冇你又唔肯出噶嘛？ 去咗邊咧？伊賴拉文迪。 喂，大佬，呢兩個已經係塌好曬噶啦！你唔係準備呢場國家打比嘅咩？點、啊、伊斯高點解喺前面嗰三個度冇咗佢嘅位置嘅咧？伊賴拉文迪點解唔係帕基迪拿踢嘅咧？ 甘願放棄， 即係冇理由啊！大佬， 甘願放棄奧斯爾而選擇伊斯高，但偏偏國家打比就冇伊斯高。 你竟然信唔過嗰兩個僆仔？唔係啊嘛，大佬，嗰兩個已經打成十場波啦，係咪先？冇理由喺呢場波你放棄嗰兩個擺，佢唔係受傷喎，兩個都擺23號、24號位後，係啊，喺個後備度嘅喎。咁你？解釋唔到喎， 即係我話諗嚟諗去都完全係費解， 啊、 你即係擺三隻翼出嚟算。 其實好易踢㗎，巴塞呢場波，你話個戰果2-1，點解2-1？佢係望住你嚟踢啫嘛，你91分鐘入翻球，咁咪好似好緊湊咯。佢成場波都係望住你嚟踢，你試下及你試下俾多啲壓力佢啊，佢一樣可以撳多3-4球俾你睇啊，咪又係咁樣，咁你即係衰過摩連奴啊，話俾你聽。 系， 真系啊！ 呢场真系 衰好多添啊！ 系啊， 完全冇心机睇啊！根本场波系根本系好烂，我觉得根本真系实在最惨。佢就盘算错误，佢就以为巴塞会封冚狂攻，点不知原来巴塞都系揿住嚟踢嘅。 嗯， 变咗呢场波真系好鬼冇文冇路咯。 系啊，即系我就话，所以我就系即系讲翻转头，即系我唔会因为一场7-3而去赞皇家马德里嘅表现。喂，打即系你呢啲咁嘅 big mistake。國家打比，你先係你應該要贏嘅賽事啊嘛！ 冇錯， 即係我想話翻俾啲皇家馬德里嘅球迷聽，喂，有時唔係下下可以咁樣就收貨啊！即係屌你嗰啲咁樣同睇 TVB 嗰啲師奶有咩分別啫？即係係有曬有收貨，唔係有收貨，俾雪花你都收貨㗎啦！即係咁樣冇分別㗎喎、啊，大佬唔好咁低水平啦、啊！聽呢個節目嗰啲球迷都應該唔係咁低水平㗎，大佬。 睇張可以辯論睇楊怡，真係陰功㗎。 今個禮拜有場大波㗎，今晚星期五晚咁啊，好啊，唔係星期六啊，星期六就大禍，我哋睇唔到啊。咁、 嗯、 就。今晚就要留意翻场啊，加泰隆尼亚嘅打比啦，巴塞隆拿就会对住呢个爱斯宾奴啦。咁你见到就都立得好紧要噶啦，即系你睇到巴塞其实系慢慢上力得好犀利噶。喺周中嗰场对住切尔达赢，作客赢3-0， 都收起好多球員㗎，啲沙維恩尼斯達尼馬全部冇曬㗎， 全部俾法比， 都借回， 俾阿法比 揸，都交三球㗎，法比揸 fit 都搞掂啊，咁然之後就全部都係留曬力，就又應付另一場嘅打比大戰啦，因為你近況嘅愛斯賓奴係一隊唔容易應付嘅球隊嚟，今屆即係轉咗呢、這個。嗰、那個古利啊，即係墨西哥教過墨西哥國家隊嗰個教練，個對波係好爛塌塌嘅。你見到如果喂隊爆馬體會就係呢隊啊， 就係用呢招。 馬體會今季唯一輸波就係輸俾愛斯賓奴啊，咁啊，即係陣中有好多件，譬如特別啲防中球員其實都係即係又係好在狀態啦，啲大衛路易斯、盧比斯啊。仲有前面嘅 PC 啊等等啊，所有呢扎都係in good form 啊，咁所以呢場波人哋你睇下巴塞呢啲人哋做足準備嘅，唔會掉以輕心啊，抵人哋贏嘅真係、 真係抵人哋， 即係抵人哋贏啊！大佬跟住嗱，今晚嗰場波佢就強陣㗎啦，佢又 其實睇咁嘅攤路真係巴塞， 人哋尊重個對手嘛，頂你個肺係咪先？即係同埋人哋做功課噶嘛。 即係如果睇咁嘅攤路咧，巴塞喺西甲有排捧杯嘅真 係， 真 係 有排。 即係你點解咁勞氣講嘅？你係哎呀，原諒下佢啦，安察洛提第一季新教練啊嘛，咁加撐人哋馬天奴咪又係新教練，因為人哋又得嘅啫，屌咁人咁又係咁啊，最後搞出結論咪就係、是，因為人哋個體系啊嘛，你冇噶嘛，你呢屆你屆屆屌你換個領隊翻嚟，就又有一個新嘅 philosophy 嚟嘅，跟住然之後喂玩下唔掂嘅。喂，半季到又炒啦，咁你即係冇成全嘅對波係，即係譬如你做皇馬球員都係啊，鬥人工咪算咯，搞唔撚多嘢做乜啫？我邊度適應得咁多個咧？你成日喺度換領隊，又換呢樣又換嗰個，係咪先？我隔離踢開嗰個好地地又換撚再啦，老蕭又唔見撚咗啦，咁樣係咪先？咁我踢到乜啫？咪到最後 hea 踢咯。咁呢個就係、是、呢個可能就係皇家馬德里嘅文化嚟嘅。 不過我諗皇馬最大嘅功德，即係都係幫我哋英超買走多球員啦。 係 投即係注 資都唔係淨係幫英超嘅，幫 好多國家嘅都。最多曼聯咯， 最多曼聯咯。促進競爭， 你哋曼聯球員嘅終極目標嚟啊嘛，大佬係咪先？ 唔係即係嗰啲如果搞起啲 GDP 嗰啲就靠曬佢嘅，真係、 靠曬佢啦。 即係佢即係養咗成三分一啦，唔好多啊，三分一英超啦，啱啱先啊？ 咁仲有幾隊其實的確可以值得提下嘅，馬體啦，馬體又雖然輸，即係自從輸咗俾奧斯賓奴，冇放棄過啊，仍然連續贏嗰兩場好漂亮嘅賽事啦。週末就5-0贏呢個貝迪斯啦， 冇錯。 週中嗰場係贏邊隊啊？我又突然間 啊， 係頭先講過贏加林納達啦，咁贏5-0嗰場波非常漂亮噶，大佬，哇，維拉啦。跟住啊，迪亞高哥斯達入波啦，仲有嚟緊留意住一個僆仔啦，又係叫做托利斯，不過唔係廢嘅托利斯，呢、這個18歲嘅細路仔其實幾值得留意下㗎，第一球波要入嘅，好早入波啊，奧利華托利斯打中場嘅，咁啊18歲嘅啫，咁呢、這個可以留意下呢啲新嘅西班牙嘅年青球員啦，咁仲有另外一隊亦都係好 fit 嘅維拉利， 維拉爾， 冇錯，咁啊呢隊就。阿師兄周末就中咗嗰場對華倫失贏華倫嗰場啦，贏得好漂亮嘅。咁、然之後就周中亦都係繼續贏波嘅喎。周中就輸翻俾基達菲，但係周末嗰場贏華倫咧就真係贏得好正嘅，即係尤其是特別係杜斯山杜士啦，入兩球啦。 呢個咧 就喺維拉利爾就好 fit。 翻 去到墨西哥咧就硬太嘅，真係好鬼怪嘅。咁啊，大佬嗰場嚟緊一場附加賽就要靠佢嘅。咁啊，但係都係咁講啦 ，fit 嚟 fit 去就即係其他球隊都係對巴塞、皇馬冇乜大威脅嘅。咁希望今屆嘅馬體會就爭氣少少啦，睇下可唔可以頂下啦，即係睇下可唔可以頂落尾咁啊，一路騎住阿皇馬咁去踢啦。咁啊，今個禮拜除咗我哋今講嘅星期五講，仲有啲咩賽事可以值得提下？ 西甲啊， 系 西甲就冇喎，除咗星期五之後，其他都比較算係強弱懸殊啲嘅咯喎。 係啊，冇乜特別咯。 西甲真係冇乜好感，所以你問我。 馬體會對住畢爾包啦，主場。 或者睇 馬就作客會對住華力加奴啦。 或者睇下西維爾啦，係咪真係好似頭先經理或者大家講嗰樣嘢，就係對住皇馬咪 hea 踢咯？今個禮拜翻主場 就對次達，主場佢唔會 hea 噶。 對次達咁啊，應該 咁講就唔好就話 hea， 其實我話俾你聽，西維爾咧13個月啊冇喺作客贏過波㗎啦。 咁仲有呢喺親班拿貝都係災難嚟嘅，多數都係嘅，所以呢即係呢隊波都係怪怪地嘅，咁但係就同埋佢作客真係已經係好差嘅成績嚟㗎，好耐已經冇贏過波，係成年啦接近。 所以我哋咪一度懷疑有啲球隊根本上作客係咪已經唔係一個主力嘅方案。 咁同埋佢賣走咗好多主力呢， 係 即係而家你再冇啲拿華斯啊等等嗰寨㗎啦嘛， 冇錯， 冇寨㗎啦嘛。咁啊大致上係咁啦，西甲就咁。另外就其實講開西甲呢，就踢完場國家打比呢都仲有一個笑料嘅，就關於呢個白禮達啦。咁啊我唔知有冇啲朋友都睇過嗰條片啦，就係佢呢就踢完國家打比一兩日之後呢，佢就其實同佢就唔喺西班牙，佢呢就喺呢個英國呢，就喺牛津大學嘅 Oxford Debate Society 呢個好出名嘅一個辯論會嚟㗎 ,Oxford。咁就邀請咗佢做嘉賓，咁呢就做一啲做一個即係現場嘅即係好似網聚咁嘅形式嘅訪問啦。咁然後最後呢嗰、那個主持呢即係個嗰、那個訪問最到最後嘅最後一條問題呢，那個主持就淨係問呢條好簡單嘅問題，佢話終於要返返去足球嘅嘢啦，就淨係好簡單嘅呢條問題。C 朗拿度一係美斯，咁全場喺度笑啦。咁大家都知即係問佢，即係喺你心目中你覺得邊一個球員係 好波啲， 好波啲啦。咁佢個答案呢，其實呢就其實佢唔搞咁多事係 ok 嘅，即係佢個答案其實冇乜問題，佢個答案其實個意思好簡單嘅啫。佢答案就係話我呢兩個球員好 exceptional 同埋好 different 嘅。咁佢話即係美斯呢就係一個係爸爸媽媽都鍾意嘅一個好孩子嚟嘅。 冇錯。 咁、佢又好乖啦，又好點呀，好陽光啦等等，所以咁好多用咗好多形容詞形容美斯，好讚到佢天上有地下無啦。咁最緊要就係佢又 keep 住有表現呀，又識入球呀，咁大家咪鍾意佢囉。咁但另外嗰個呢，另外嗰個其實佢表達問題嘅啫，佢都係讚斯朗嘅，佢就話斯朗係一個喺場上面嘅一個將軍嚟嘅。咁但問題佢就唔係直講咁簡單，咁佢呢就起身就做一啲好滑稽嘅動作，就喺度扮一個即係扮一個咩呢，扮一個將軍，但係佢就 好似扮到隻企鵝咁囉。 即係如果 我聽到叫狗吠， 我覺得如果佢喺香港參加一啲咩模仿大賽呢，佢就肯定爆尾，即係佢個演技係有問題。其實佢又唔係有心嘅，但係總之佢就扮得好撚閪啦。 係啊， 咁你啲人就覺得即係知啦，啲斯朗球迷又嚇唔高興㗎啦。 中國人嚇，成日狗叫咁樣做咩？ 係啊，係嘛？咁啊又即係又話佢醜化呢個斯朗拿度啦。咁皇馬亦都代表斯朗拿度咧，佩雷斯親自咧就寫咗封 complaint letter 就投訴呢個白禮達，係啊， 啲老人家 真係好撚玩法。咁啊，事後有冇道歉我就唔知啦。咁但係佢係冇心嘅，不過但係嗰段嘢就真係的確係幾滑稽嘅，即係再一次睇到即係白禮達嗰個滑稽嘅一面啦， 超滑稽啦， 超白痴添係嘛？ 係啊，但係我諗除咗佢個搞笑或者叫做低能嘅表現之外，就係佢對答啦。頭先我睇段片都覺得佢作為一個主席 咧，佢最終係有結論嘅， 係啊， 佢有立場嘅， 佢係好有立場咁答咗一句，就係佢係揀美斯嘅， 係啊， 即係作為一個主席咧， 咁 就覺得 咁先係佩雷斯要寫投訴信嘅， 冇錯啦 嘅原因，主要原因， 再一次傷阿斯朗個心啊， 係嘛， 真係 咁啊，講開白禮達就都要講，我諗就都要講下呢、這個即係啱啱新鮮出爐嘅呢個 Ballon d'Or， 即係咩中文叫咩？ 金球獎啊！ 金球獎係啦，就係2013年嘅金球獎嘅提名啦。咁啊，1月13號呢就個 show 會舉行㗎啦。咁啊，其實就成個 show 就頒好多獎嘅。有呢個男嘅金球獎啦，亦都有女嘅金球獎啦，咁仲有就係呢個最佳領隊啦，最佳世界十一人啦， 冇錯， 仲有嗰個保斯加斯獎啦，嗰個就係頒俾全年最佳入球嘅，咁所以呢就最佳入球個提名我而家冇喺手啊， 保斯基斯獎 啊，唔係 最佳演技 呢個都係皇馬嗰、那個，唔係係皇馬以前嗰個保斯加斯，就唔係呢個巴塞而家嗰個 匈牙利球王， 嚇匈牙利球王未死㗎嘛，好似 死咗 啊，死咗啊，唔係阿邊個就未死， 係啦， 阿突然間諗保斯加斯個拍檔係咩啊，成去睇波屌，大家諗唔到啊，諗到話俾你聽啦。咁啊 ，OK， 講講啲 迪士尼芬奴， 迪士尼芬奴係啦，嗰、那個成日仲喺度阿茲阿莊摩洛哥噶嘛， 冇錯， 喺巴拿貝。咁啊，講下個提名好唔好啊？提名就23人，咁啊數一數啦，有 Gareth Bale 啊 ，Gareth Bale 啦，即係第二次踢過皇馬啦。加雲尼咁啊，加雲尼就係拿波里加呢個 PSG 啦，基斯坦奴朗拿度十二月份啦，法卡奧咁啊，仲有夏薩特，仲有伊巴謙莫域、恩尼斯達、拿姆利雲道、小夫斯基，跟住美斯、梅拿、紐亞、尼馬。哦，老蕭，跟住仲有派奴，仲有列貝利，仲有洛賓，跟住仲有舒亞恩斯利加，仲有呢個蘇亞雷斯，仲有呢個泰亞高斯華，仲有啊呢、這個耶亞托里都有啊，雲佩斯，仲有呢、這個最後一個就係沙維啦。咁啊，走馬看燈啦，咁啊，大熱門應該都係 嗰三個啦。 例如咧。 列贝利啦， 列贝利啊，仲有 咁咪另外嗰两个咯， 李斯啦，斯洛拿度，咁攞奖啊？ 攞奖啊？ 都系嗰个噶啦，屌系咪？ 即刻整晒，即刻掟晒 啊！应该 唔系，但系列贝利就都攞翻，列贝利 欧洲最佳 欧洲最佳球员系佢攞嘅，咁啊有冇少少威胁咧？即系大家要嗱，要自己去判断去谂啦。今届我谂就。個飯唔係即係今屆係比以前冇咁一面倒嘅，雖然大熱門仍然都會係美斯， 但係大家要留意個賽制咧，因為始終個投票個問題啊，係國家隊領隊加隊長再加記者， 係啦，冇錯。 咁呢個咧就始終有問題，就係嗰個 有主觀， 好主觀 判斷嘅。 以往就純記者咧，就因為純粹係大家係啲專業判斷啊，每場波啲數據分析 K 卡，你加埋啲領隊，即係好 喂，其實係。其實我都冇研究過係不記名嘅記名嘅， 記名㗎， 記名㗎， 記名㗎， 有記名， 有記名，有翻個 report 出翻嚟話俾大家聽係邊個國家嘅領隊同隊長係投咗邊個？ 係咯，咁如果咪即係法國領隊，咪梗係揀翻列貝利咯。 你可以，你可以嘅。 阿保迪保斯基咪揀。 咁有啲人就會覺得啊，我梗係唔揀自己啦。譬如美斯係阿根廷國家隊隊長啊嘛。 啊，咁佢咪蝕底咯？ 佢可以揀翻自己一樣。 係， 佢可以揀翻自己。 O K O K。 咁不過問題就係有陣時係即係懶係觀看就唔投自己嘅啫。 係。 咁但係我記得我記憶所及就佢都係之前投自己。 係。咁今屆我諗就2013年整年就唔止美斯一個威曬嘅，咁就列貝利都威得好緊要嘅，即係。攞歐聯冠軍啦， 唔係咁你始終呢個名單，大家睇落去就有啲熟口熟面，但係你又會覺得佢入點解會入呢？例如沙維啦，即係佢其實舊年大家睇到就係 常客嚟㗎啦， 佢已經係退化咁。你話如果係用即係如果你唔係講佢喺巴塞嘅話，純粹用翻西班牙球員嘅話，馬達會好過佢啊。 咁係冇馬達喎，有冇啲滄海遺珠咧？大家 馬達一定係一個啦， 冇喺呢個廿三 仔係最重要啊。咁啊，係 啊， 你要再數 朗尼都冇啊，屌老味。 咁萊斯都冇， 萊斯都 嗱萊斯，我覺得應該入。 嗱萊斯2013年其實係。值唔值得有23個啦？ 值，絕對值，絕對值。 喂，打到入去 final 嘛，多蒙特， 咪咯， 多蒙特都 亞軍嘅喎，歐聯。 所以其實 講笑喎。 咁點會？ 但係利雲到夫斯基好似有喎。 有，因為佢入四球啊，大佬。嗰個冇辦法。好緊要㗎，一場波可以令佢足以令佢即係入選㗎啦。 我覺得有兩個老人家就係沙維同派魯，就真係我覺得入係有啲真係常客咯，真係俾面派對。 咁 入去照墊底飛咯。 你調翻轉諗咯，佢退化到係咪值唔值得勾咗啲23個喎，大佬？ 但係問題你23個裏邊，即係嗱你咁啊，再細分啦，嗱冇乜後防嘅。 係 例牌嘅呢個，即係麗飛得兩個。 係喎， 龍門龍門又得。 我爭啲想博你啊，嗰個係丫丫托尼，唔係高佬托尼。OK， 冇乜後防喎， 龍門我覺得係恐怖嘅就係。 龍門冇喎。 有紐亞咯。 啊有紐亞， 但係你嘅邊太。 迪里 啊， 有先我搞捻做啊！迪里系几稳定啊，每场一定失一球啊，大佬真系。 即系其实呢个 稳呢啲龙， 即系个名单，大家心知肚明就系，即系其实系 好偏啦。 后防就一定唔使谂啦，唔会唔使谂啦，即系 中前场 啦，中前场噶啦。咁但系中前场就又系嗰班人咯，成日你去，你话啲新啲嘅就系法卡奥啊、卡文尼啊呢啲叫做系旧呢一两年弹起咪会入咗呢个名单里边咯。咁就算你喺 即係咪睇嚟我哋都應該要認真去爭取一下嗰個提名門檻啊！個提名機制啊，呢樣嘢真係可能嚇。 我呢個機制我都真係會研究下，到底點解會投呢個名單？ 係咪小圈子選舉嚟嘅呢個真係咁啊， 教练啦、啊。 教练啦、啊、教练就都可以數埋佢啦，安插落题喎。咁啊仲有就係、 是、斌仔啦、啊。 斌仔有份啦，甘地啦，仲有迪宝斯基啦，呢、這个好似係上届得主嚟㗎。 冇错。 係啦，咁啊仲有嘩费 Sir 都仲喺度啊 ,2013 年。咁仲有轩尼基斯啦，仲有高普啦，摩连奴啦。史高拉利都有，咁啊，仲有雲家最後一位嚇，咁啊，差唔多都噏得出嘅都喺度噶啦。有冇滄海遺珠咧？ 有， 係。哥迪奧蘭冇喎。 哥迪奧蘭冇，因為上屆冇， 佢 未翻嚟 啊，係 係啦，冇二嘅，淨係講2013。 係啊，你問我 有冇滄海遺珠？ 我，如你問我就會揀埋斯蒙尼。或者係 啊， 馬體會咪斯蒙尼？ 咪冇辦法啦，呢啲又係啊先。 唔係，如果真係要講講。令對波彈起咁，佢咁摩連奴咁，你上屆捧個杯仔啫。但係你都係， 但係馬體係即其實我同意你嘅。咁但係呢啲唔係咩大師級咁樣。 唔係，就算你話其實雲家都奇怪㗎，你問我，你雲家奇怪㗎。你講講真，你要喺如果喺 你都覺得奇怪咧。 咁但係問題你都係江湖地位，冇辦法。 唔係佢最巴閉就係佢喺度 keep， 佢就咪 keep 住穩定咯。 系咯，够啊， 攞奖啊， 够啊， 系乜几啊，犀利啊， 做到咩？你哋 都好 难，做到咩？ 好难难嘅。 你不值你就死啦！ 唔系，我同意，斯蒙尼系应该摆入去嘅。 系啊，即系我哋问我，我觉得系，即系因为大家今呢，我谂由旧年开始到今年，大家都对马体个赞誉 系 好多。 直情系叹为观止啊！ 系啊，佢系将西超打破咗噶嘛，所以我觉得系应该要考虑。譬如小拉，你其实我都觉奇怪噶，佢啱啱大巴西啫， 系咯， 你就 多乜鱼啊？ 即系所以其实。系 同意， 有啲领队系， 即系呢个应该唔入选啦。 明 嘅系，应该嗰个位就应该系俾斯蒙尼。 系，我都系唔明嘅，即系摩连奴同你话，人家都勉强都叫有啲成绩交代。小拉尼咧，你当带哦，攞咗个洲际杯，所以就要俾佢啦。咁我觉得奇怪咯。 咁应该罗渣士都要入。 罗渣士， 起码有个英联杯啊，大佬。 咁又，我觉得未到吧， 得唔得？ 即系未够吧？你因为你始终诶。利記又冇利記又冇歐聯踢上屆2013年有冇踢歐霸㗎？突然間唔記得咗。 13年有冇歐霸好似都冇 啊。係。 冇。 連續兩年都冇 嘅。冇。 見仁見智。 即係咁講嘅。 但係我諗如果你入 Rogers 咪嗱咁講，即係都係講 Rogers 話。如果你 Rogers 同斯蒙尼咁，斯蒙尼真係做咗好多嘢啊！即係佢唔係只交個好成績出嚟。喂，大佬今季繼續喎。繼續嗰係好緊要啊，因為你防喂大佬成功防止喺暑假被人拆骨嗰隊球隊，咁然之後繼續即係用，又唔係話有好多嘅財力咁。 冇記錯， 嗰啲嘢佢真係好叻㗎。 斯蒙尼第一年係捧歐霸，佢係咪啊？唔係個車仔嚟嗰個係嘛？ 馬體捧咗歐霸咯， 係咯， 歐霸 之前嗰一屆 發卡奧嗰陣時都大， 就係佢捧歐霸咯。 今屆仲犀利喎，買5,000萬磅買就攰咗嚿水，繼續。而家排緊西甲第二啊！ 大佬，佢做到嗰樣嘢係佢歐霸，跟住就 超級杯 升級落去打埋歐聯，呢個係即係 keep 住一路。 冇，真係再越講越冇，真係冇理由啊！ 係 啊， 即係如果斌仔入到嘅話，其實同一標準嘅話，就斯蒙尼應該都要入。 係啊， 即係所以我都係話咁，其實你如果係咁嘅話，都話史高拉利同迪布斯基應該是打一個嘅啫。你如果講捧杯咁計嘅話，即係國家女領隊， 國家隊真係 上屆又唔即係。成個夏天你就得個洲際杯，但係洲際杯大家心知肚明就 係啊，好難。嗰個咩啫？喂，大佬啲對手大溪地啫嘛，屌你真係，即係你好難，即係我冇乜說服力嘅。 係啊， 都係咁噶啦，即係屌，即係 FIFA 搞出嗰啲嘢都係。 我諗佢係純粹撥一啲席位俾國家隊領隊嘅啫。 我覺得 係硬性規定一定要，即係佢覺得咁樣係要正。 所以其實我真係會做，而家都係譴責。嗰、那個法國嗰個足球雜誌㗎啦，大佬你同呢個 FIFA 合併咗個足球先生，真係或者金球獎呢係嘥 Q 氣嘅，係完全冇代表性嘅， 唔夠代表性， 真係冇啊，已經係俾面派對嚟㗎啦。 咁算啦，我諗呢今次就俾費財啦，仲有一年啦。 有嘢同我哋講，記得上 www.soccerwise.hk 留言啦。